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一段颤动的弦，挂碎牵动命运的线，一张张麻木的脸，世界正在悄悄改变。你看不看得见，你看不看得见，不灵的钱不停的变，那一次世界暗的天，你是否在期待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可看到你的眼才知道爱已无法避免，降服你心中的魔，为你斩除一切邪念，神鬼七杀在线，守护未来还有明天。 霓虹层层晕染，晚风吹来想念，这城市纷乱乍暖荒寒，我将愁眉舒展，只因你在身边。多是红颜，谁曾轻易拼断？你是疾风尘，是赤色火焰，是所向披靡。 黑暗深渊，我必将出现，来到他的身边，守护这都市，只因为这里有他。如果太阳熄灭，我就将自己变成火花，谁都别想伤害这里和我心中的他。无论对手是谁，我都把他打趴。我的力量将让这天崩，让这地裂，神鬼七杀，让所有邪念幻灭。我的拳在燃烧，这代表我很愤怒。把头伸过来，我给你加个 buff。别跟我玩套路，我的力量你压不住，你只能跪在地上，双眼里充满无助。别总是跟我说你没有准备好，要是还没吃饭就尝尝我的连招，满血复活我绝不会临阵脱逃，因为我的拳在燃烧，拳在燃烧。神鬼七杀的术，我早已经背熟。这都市传奇在等我开战，开战。这一场混乱混战，就像疆场，是你给了我力量，让我势不可挡。为了你，为了爱，为了自由和正义，无论如何，我必须要赢下这一场胜利。握紧两只拳，隐藏我的脸，这世道艰险，我却无悔无怨。神鬼七杀的术，我早已经背熟。这都市传奇在等我开战，开战。这一场混乱混战，就像疆场，是你给了我力量，让我势不可挡。为了你，为了爱。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赢下这一场胜利。是盖爷的一首歌曲啊，惊奇的这个中国惊奇先生当中的这个惊奇都市惊奇夜。 是的，大家听到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了，是都市惊奇夜。 哎， 那么喜欢夜间节目，还来上早间干嘛？啊、 我不光喜欢夜间节目，我还喜欢下午傍晚的节目。 哎、啊，是的，是的，知道了。 周期所有的节目我都要上，你知道我的，你知道我的这个叫什么？ 终极目标是去上古月老师的节目 啊！不不不，我的我的抖音号你知道是什么？ 九七四 DJ、 啊。对呀、啊。 做整个974的 DJ 是吗？好了，打周一的早上啊，我们俩的这一段斗嘴，让很多朋友很多 期待了很久， 对，还有很多朋友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鲸鱼的梦想就是做知性女主播嘛。 对，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道道喊话说啊，我想要去替班午夜情歌，结果就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同事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就出现在了午夜情歌。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刚才那个话已经暴露你的想法。 嗯， 我只是想去当嘉宾跟他一起做，而你想去代班午夜情歌。 我是想道道很辛苦啊，每次午夜情歌下班的时间都很晚，那既然已经去了一个主持人了，他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你看我是这个心思。 对，道道上次说，哎，我觉得静宇也挺好的，哎，早上把你俩就错，要请就一个一个请，我俩一起来的、这就不是午夜情歌。 我觉得午夜情歌会被吵翻天。我俩毕竟互称对方的破壁王，对吗？ 对啊， 好了，大清早的一段吵架贯口啊，希望给您带来一些快乐。 到底天气 绩怎么样呢？跟我们俩的吵架一样了啊，来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你等会儿让我先笑一会儿。啥叫吵架贯口？吵架还有贯口、啊、 你不觉得刚刚咱们俩那段吵得很顺吗？就是吵架都互相能接梗。 那倒也不是吵架了，就是主持人的自我修养嘛，是吧？来， 主持人的自我修来，主持人的自我修养在于今天赶快跟大家汇报一下天气状况啊。 哎、是了啊， 早上出门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昨天夜间的这个雨，哎，路面非常的湿滑，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嗯，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4度，那么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北京市再次出现了降雨的过程，那么雨量分布不均，最大的雨量在通州，那么达到了50.1毫米。 哇， 雨天的空气的湿度比较大，能见度欠佳，那么周一的早高峰已经提醒大家了，要注意行车安全，也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对，今天的白天呢，京城的天空当中云量较多，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呢短时的降雨的强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所以请各位来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呢是不太好的，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有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有轻雾，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 第一名是 ZGC， 第二名是燕，第三名蒲公英，第四名是睡不醒的默默，第五名是柿子。 哎，看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飞鸟，第七名小明，第八名 A95，第九名是小西，以及第十名一飞。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哎， 来到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排名也是在第一位的早安音乐秀。哎，我现在对我们的小耳朵们非常有信心 是， 我们的点赞量总是遥遥领先，对吧？看在大家这么努力点赞的份上，那我就勉强把 PD 从黑名单里拖出来吧。 啊，这就大家这么点赞就给我拖出来了。我 那毕竟还是得需要你这个搭档啊。我还是不能一个人上节目。 你知道上周他都把我删了，你知道吗？ 没有删，拉黑啊，只是 拉黑是吧？ 对对对，嗯， 哎，好吓人，就内卷到这种程度，就，哎呀！ 你知道删跟拉黑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把你删了，我如果要再加回你，得征求你的同意。但我把你拉黑了的话，我可以随时拉出来，所以这个主动权还在我手 里。你的心 里 想不能给 PD 这个权利是吧？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你有没有特别想删了的人？ 不不不， 就是拉黑了的人。 跟你上次那个动作有点像，你像你那次就没有废话就给我删了，对不 对？ 就拉黑了啊！ 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要聊到跟废话有点关系，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废话文学。哦，忘了说名字了。我呢是节目主持人，也是早秀的节目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大左，就是大右的反义词左右的左，大左啊。那什么是废话文学呢？废话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呢？说到废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废话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的感觉呢？好了，赶快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就是公众号早秀后花园，也可以叫做早安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一说，亦或者讨论一下，再或者辩论一下废话文学吧。 哎呀，我脑袋要炸了，不行，我跟你说大佐现在要是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要动手。 他这不是废话文学，是呼一巴掌文学。 哎，真的好欠。 就但废话文学首先我们要说到它不是一种真的文学啊， 嗯， 是最近大家呢在网上 开玩笑的， 开玩笑比较用 戏谑的说法。 它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一般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 嗯， 这句话有的人呢就可能车轱辘话来回说三人行必有三人。 这不跟刚刚大佐那个，我是主持人，我是早秀的主持人，我叫大佐，就是左右边大右那个大佐。 然后就是东北人有的时候，你搁这干啥呢？就是你干嘛不动弹是吧？那时候你搁这儿呢？ 你搁这儿呢？这好像最近听的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啊。 对啊，所以 啊，但是我觉得日常说话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废话， 是了啊， 就还有一些口头禅，嗯。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听过的废话是什么？然后你会喜欢说废话吗？ 嗯， 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就是一个大家都不喜欢，但是谁都逃不掉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比如吧 ，PD 先从你自我剖析开始吧。 那个 作为早秀废话担当啊，大佐都超越不了你 啊。大佐，我要挑个毛病，他当初反大佐的反义词怎么能是 大 右呢？ 右嗯、 是小子 小 右 啊， 对不对？ 你说的对。 Microsoft West 这段 里面没有废话啊。但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仔细注意过，在听早秀的时候，平时总有很多 的 电厂 话。你说一下来。 就不是啊，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请问我们的节目不是早安音乐秀吗？还有什么叫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整个从七点到九点就是我们的节目啊。 静瑜上次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然后一本正经的说：“你说 对 不对？” 我说：“你以后要注意一下。”PD 说：“好的，下一次。”然后紧接着推开：“好的，好的，我注意。”然后推开话筒：“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你是故意的吗？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哪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当中没废话？我们就是靠废话撑起来的 啊！你可不能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有语言非常精炼且精准的。但我们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静瑜刚才本来想说的，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风格。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一段呢，应该是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好不好啊？这首歌曲呢叫做《别废话》啊，来， 这也是听众对我们的要求，好吗？ 好，大家来自己想一想，平常的这个我们首先想想废话文学这个事比较有意思的点哈、同时再想想你平常当中说过哪些废话，来告诉我们。 擅长情话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聚焦人，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Don't you 生怕大家 get 到今天我们说废话的这个点，结果我发现大家 get 非常非常精准，哈哈，就是大家说一下就想到了国产007当中那个段对话嘛。你好文熙，请叫我们的全名达文熙，没问题文熙，多谢，不客气文熙。 这不就刚刚那个我是主持人大佐，我是早音乐秀的主持人大佐，也可以叫做大佑的主反义词啊。刚刚大家都给他更正了一下，是小佑 Microsoft West。 非常可爱，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大家总又有思考的时间嘛，就思考的时候就是你脑子短路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垫一些话，或者说就是我们主持人平常会说的说些水话啊、保证你的这个语流哎对没有在没有在断，但是呢你能够帮你延续下来你整个思维的这个过程。那这段话其实日后再想一想是没有任何含义的啊、就是废话。 这个毕小美说废话是什么意思？这周呀下了两场雨，怎么呢？一场下了三天，一场下了四天。 张大芳说，当年外婆年纪大了以后经常忘记会要说什么，所以经常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说啊，那谁家那个小子那什么了，关键是我们都还能听懂，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妈的口头禅还有一句话叫那个啥， 嗯， 然后我每次都能 get 到她说的是那个那啥， 就那个什么了，那个 旁边人说啊，这你都能猜得到，其实基本就是靠蒙，你知道吧？ 嗯，还有像用户1840IJ说，哎，经常比如说好多你在重复别人老话的时候，后缀加上那些词就挺废话的， 啊、比如说 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些事情还是用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哦、对，这个话有道理，这个应该是算是我们上周的那个话题的延续，对吧？ 嗯嗯。 有老话呢后面一定要跟一句，他不可能就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对吧哈。 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习惯性说的废话吗？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他比较喜欢说什么样的废话， 嗯， 或者他的口头禅等等的。 对， 哎，那我刚刚说了你的，你有观察我吗？ 你 就除了我自我反省的那部分以外， 你有一个废话，但是那个是一个起始句，就是、 啊、 那什么 那就怎么样 啊？对， 那单独的一个字儿不算吧？ 哎，你让我想一想啊，确实你也有，但是你确实废话没我多就是了。 来来来， 嗯，客观的说， 我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改的。 嗯， 我习惯性在长篇叙述，特别是一个故事里面加很多的然后 啊，对对对对对， 啊，就会有很多的然后啊，然后，嗯， 这个事儿主持人很多，但是就是你不算最夸张的，有一个朋友就是站起来第一句话就然后。 这还没有开始怎么就然后呢， 他是然后就当每个句子前面那两个字儿。我说你也不能这样玩吧，你最起码从第二句开始说就还稍微接受一点，对吧哈。 嗯，当然还有一些算是日常打招呼的这种防止尴尬吧，比如说像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嗯、那北京人打招呼都会说吃了吗您呢，或者您吃了吗、嗯、啊吃了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挺废话的，但是日常打招呼你需要这样的话，不然你打算在路边停下来跟他长久的聊10分钟吗？ 查理普斯问 Durino 算废话吗？ 那必须算。 咱听那么顺耳的，旁边人说 Durino 算音效 啊，那就多了去了。 哎、是 在我们今天 K 歌的，哎，今天没有 K 歌，就日常 K 歌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你加的废话还少吗？ 你知道这个丹博说，就是这网上的那个所谓的废话文学嘛，是吧？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这句话就超经典的。 嗯嗯嗯。 还有，你上经过十几年努力，我终于努力了十几年。 还有 Morning M 说，我不太受得了，就是脱口秀里面，最近因为经常在看脱口秀大会，嗯、或者说在追一些线下的演出啊，这些演员有一个习惯性的口头禅，就会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一个，哎，你知道吗？我曾经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事儿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由于会变成一部分脱口秀演员的这种电厂化， 嗯， 会更简约。Run 那个Run 你知道吗？ Run 你把人舌头给我捋直， 很奇怪，我当时听到我说在干嘛呀，就但是可能他们也是在调整一下思路哈。 哎，是的、嗯、就是废话有的时候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呢你仔细回想一下自己可能平时说话当中还真的有比较喜欢用的那几句废话。 哎、是了啊，今天我们呢就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废话哈。你喜欢说废话吗？当然不喜欢，但是呢你平常 会不说没有办法。 对、 嗯、 但你讨厌废话，你说的是什么废话呢？不妨来跟我们来聊聊看哈。接下来听到的是 Ed Sheeran 黄老板最新的新歌，哇，这首歌曲真是炸裂了。这掷地有声的炸裂，来听到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Shivers， 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 Ed Sheeran 啊，刚才有朋友来纠正我说，大佐，他的这个反义词不应该是 Microsoft、 啊、 Right 吗？你怎么变成了小西？ 对呀、啊，小西小东， 嗯、也是啊， 纠结在这样没有用的废话的点上，说点有用的好吗？ 果然，今天大家在聊废话这件事情，对不对啊？ 哎呀，今天这个废话文学给了大家一点思考时间，以后果真现在在发过来的这些废话， 哎呀，超猛的，听着、啊、 听着跟笑话似的。 对对，不负酒来不负卿，说吃面不吃蒜，等于没吃蒜。 我就特别想用相声捧哏里面的那句话说废话吗？这不是、 啊、对，然后呢还有人说你家这个西红柿啊有股番茄味儿。 西红柿可不就是番茄味儿，你要么再说一句还有点圣女果味儿啊，给它汇在一起。 然后说如果去一个很无聊的局啊，有个朋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日清语文说，如果说你被拉到一个无聊的局的话，所有人都在等你做自我介绍，你还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愿意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的话，你就一定可以花点时间。 还有刚刚那个你说那个渣男套路的那个是我们哪个朋友发过来的？好 对对对，那个朋友是这个热恋期，他说呢，你看有的人不是说就是大半夜的跟你说，就是这一秒 想你的每一秒， 对吧、 啊、 他说想你的每一秒都是在想你。 哎呦， 废话嘛，就哎，你乍一听你觉得好像是一句情话，细想是一句废话，你不觉得吗？ 这还不如那个什么你输的什么夜想你的夜。 对，还有一个人说是你知道自律的人有多，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送给思萌啊。你知道自律的人有多努力吗？ 多努力啊， 零点到一点在努力，一点到两点在努力。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不停，你会一直说到12点吧， 一直轮到24点。 但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比如像帕丁顿熊举的这个例子，大家应该都深有感受。他说老师经常会对学生们说，这次的考题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哎、这句超经典， 对不对？ 对，这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哎呀， 我刚无意当中说了一句废话，是不是？对不对？你说呢？ 对，这个是我们俩的这种惯用套路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废话来告诉跟我们来聊聊天啊。今天说到的废话文学呢，我觉得首先比较好玩吧，就可能就有的人我觉得是个脑子转的比较快，突然转过来以后呢，就好像没轮清楚，就可能会说你搁这儿呢这种话。 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废话文学，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分享一下。 对，有的时候不用那么多废话，来看场电影就好了啊。来听到的是放映乐团带来的我想和你看电影。 想着你奔波所有成绩，故意不提和你有关的事情，写成日记，我是画进漫画里那么迷人的你，总叫人相信。如果我都在相遇的交集，一定是我很想与你相遇，花了心机，但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又或许来在温暖的阳光里，定全都是你的气息，我好开心，我好美丽。我想和你去

包酥。首先呢，我们把从超市买好的手抓饼先从冰柜里面拿出来，化冻到比较柔软的状态，把香蕉剥皮儿以后呢卷在饼里，因为香蕉本身是有弧度的，所以卷起来的之后大家可以稍微捏一捏啊，让这个饼皮儿跟香蕉更服帖。把卷好的香蕉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块，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香蕉依次码好，再给表面撒上马苏里拉芝士还有手指码，再放到烤箱里面180度烤上5分钟就可以了。搭配上牛奶，既是快手早餐，也是一道小甜点。哎呀，光是看一看这个制作的步骤，我的口水就已经流下来了。这样的一份早餐看起来特别的诱人，想必热量应该也很高吧，赶快趁着早餐吃一吃，负罪感会稍微少一些。接下来今天我们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薛凯琪的糖不甩。什么时候我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不考虑热量和糖分，该多好啊。 看看窗前，看看月儿，我面前世界极甜，我突然爱上某些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儿，恨古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了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生糖不甩，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甜在心，会念生气着，肯生肯出三生注定的阴魂，愿意变糖不甩，谁又认真的爱人，淋在心甜在心，要像鸳鸯汽水的陪衬，我会吸红豆吻，你撒双截棍，愿望便利知，爱得似一首唐诗，谁和谁去在今天，肯受万世的高点，看看窗前，看看你已甜像不思，来重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了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甩，谁是爱人，云在天甜在心，会念生气着，很想哼出三生注定的音韵，愿意变糖不甩，谁又认真的爱人，淋在心甜在心，要像鸳鸯汽水的陪衬，我会吸红豆吻，你撒双截棍，撒幸福想有温热似冬风，思念到灯火，浪漫事就从唐朝传入唐街，春风满天，男孩叫他失恋，我不敢去猜测从天意，原爱对一千劫美丽唐诗，情字深深唐不甩，谁是幸福的爱人，还在天哼出三声注定的音韵，愿意变变糖不甩，谁又认真的爱人，淋在心甜在心，要像鸳鸯汽水的陪衬，我会吸红豆吻，你撒双截棍。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的是这个浓情满满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糖分超标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糖不甩》啊。 嗯，来自薛凯琪。不过刚刚我早上看到，你看又是香蕉，又是手抓饼，然后又撒上了芝士，进了烤箱。哎呀，我所有喜欢的元素集在这个就是小甜点一身。 嗯，就所以呢，很多女生喜欢烘焙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烘焙这件事呢，一入烘焙深似海。从此呢，这个厨房是路人。 不是厨房，这烘焙箱不就在厨房里吗？ 但我觉得就是特别，就是工具特别复杂吧，特别多啊。 就是从此不是那个厨房是路人，从此就是紧身的衣服是路人，再也穿不上了。 那也未必，你可以都送给我，没关系，我这儿紧身衣服少。 你我的衣服，我宽松的衣服你也穿不上吧？ 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废话，你像他刚才这句话就是叫句废话。 刚刚 我宽松的衣服你穿不上。 不，在我众多的话当中有用的话，就是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西瓜皮为大家尝试制作的这一份非常诱人的早餐了。 对，这个你看废话当中啊，练习说，你说废话吗？当然讨厌了，不太熟悉的人见面，走啊来了，走啊到食堂碰到吃饭啊。这不就我上次说的吗？就是大家随便打个招呼，就是那人说玩游戏去啊。 啊，对， 我带着考研的书，他说玩游戏去，我说是的。 有时这种回复也特别的有意思，像陆说，还有一种废话呢是领导专属，比如在楼道里遇见啊，下属其实还没有说话，领导就会主动点头说仿佛已经有人跟他提前打了招呼一样。 你错了，领导这句废话非常有用。领导这句废话一个摁以后就直接打断了你说早啊领导吃饭了。这种话术对不对啊？ 还有像令应该是一位老师，他说今年呢被学校安排到一年级去当班主任。每天啊废话连篇，废话集中体现在安静别说话，站好了，让老师看看谁表现好呀。感觉每句话我每天都能说20次，嗓子一开学瞬间就撑不住了。 但我觉得这个废话还挺暖心的，听起来对不对啊？这个老师的这种谆谆善诱的感觉。但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有些废话还挺暖心的，比如说开车别看手机，到了报平安。开车别看手机，那我这句话应该 开车本来就不应该看手机。 对啊，我的意思，如果他一直没看手机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到了家以后才看到这条消息了哈。 是的，恋上你的美说，我上次那么无语啊，还是在上次，倒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听着有一点感觉很废话。 这不就是我直呼我直呼，好家伙，好家伙吗？ 还有太子说，哎，今天的音乐早餐是用香蕉做原材料的，你们知道吗？香蕉越大，香蕉皮越大。怎么听着有点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感觉？ 有点那个有多大？算了，我就不说。 还有台上一分钟，台下60秒。 对。然后我忽然想起了当年那首大学自习教室歌，说下午3点有会，谢谢合作。我看表，哎呀，这不2:60了吗？那虚我记忆的，我当时想2:60咋了？哦，那就三点了， 这不就是3点吗？还有一句啊，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了。哎呀，真的说的太对了，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呢。 对，然后有人说这么晚还没有睡的人，应该还没有睡吧。 还有一些废话是通过口头禅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比如像我刚刚吐槽 PD 的，夏雨说，我总是爱说，你猜怎么着？我爱人就说，我上哪儿猜去？这两人在家里就斗嘴的一个。 我跟你说这件事它不是特别简单能讲清楚的，因为它不太简单。 啊？什么？我还得反应一下。 这件事不是简单能讲清楚，因为它不简单啊。 那当然不，哎呀，这个 疯了， 不行不行，今天的这个节目 摸音绕耳， 容易心梗。 对，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废话来告诉我们，废话文学栏，喜马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这个不是真的一种文学，其实就是一种最近大家比较习惯，或者是有些人突如其来发明的这个一个梗。有人说这个开创者应该是那个我家门前有2棵树，是吧？ 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周星驰的电影啊， 对，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桥段。 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到，你说废话吗？你讨厌废话吗？你听到的废话到底是什么？来告诉我们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这段算废话吗？我们俩每天播报的这些， 这个就是怕大家忘记，但是像说习惯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大家不太习惯的话，因为本周我们马上要带大家一起去玩了，而且呢，我们节目还给大家直接提供奖品啊，这两天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中秋假期，对，因为每次假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去哪里玩的时候，我们总会建议大家说可以去京郊有一些采摘的地方。那这次除了采摘节呢，那么中秋假期你可以带着家人来庞各庄镇的共树梨园，除了可以采摘之外，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剧本杀，这是这一次就是这个共树梨园专门为 采摘而设置的一个剧本杀的一个游戏的环节。 对，这次呢 所以可以既来玩，对，就既来玩又可以采摘。 而且呢，这个时间呢仅限9月19号、20号这两天，还有共梨相送啊，就说吃的玩的，最后还能拿点哈。 是，那大家在大麦网搜索梨园剧本杀就可以直接去购票了。购票的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同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发送一下梨园剧本杀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梨园剧本杀的门票，而且不是大家自己去啊，是我 PD 和大佐带大家一起去，我们跟小耳朵们一起来玩一场剧本杀。 想不想跟我们三个一起玩一下剧本杀？想不想看一下 Microsoft Right 它的能力？ 想不想看我们在做玩剧本杀这游戏当中到底有多少废话？ 好了，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吧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两天的 City Pop 感十足，来自于大都会乐团的《恋爱光》。 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谎。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别让这邂逅变成遗憾了好吗？等我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脸红害羞痛痛都不要。怎么这么晚你还不入睡，是不是在等着谁？是不是在等着谁？ My heart will be moving just for you, for youEvery girl wants to be Uniqlo, Uniqlo. Every boy wants to find someone special, someone special.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别让这邂逅变成遗憾了好吗？氛围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脸红害羞通通都不要。在半米里的距离，期待最亲密关系，在梦里慢慢的沉溺，想要拥有，想要拥抱，想要走进你的心里，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和我在同一个轨迹。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 吧。哦，居然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即日起到10月7日，顾客可在居然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芝华士、曲美、诺贝尔、艾依瑞斯、朽木、索菲亚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一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 随着节目进程的进行啊，我们发现呢，又一大波的废话来到了我们的眼中啊。 看到大家这些废话，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 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的话，我不太会去反思自己喜欢说什么样的废话。 对， 我觉得也跟这些快乐擦肩而过了。 是你像比如说这个废话，就是我有些话呢看起来不是废话，但你想它背后的逻辑意思。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原来那老师嘛，说今天来给大家画画重点啊，然后。因为第二天就考试，我们同学啊，那今天画重点的也是，就是不快也光啊，临阵磨枪就过去了。老师呢，从第一页念到了最后一页，就大家就听到中间的所有人就一开始就呆若木鸡起来，说这重点画的完全没有重点。 你应该是带我们复习了一遍吧？ 然后呢，老师画完以后最后一句话，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所有的重点，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但最后要说一句。 没有画的不一定 不是没画的就不考啊。 老师你为什么要过来画重点？ 对啊，耽误我复习时间是吧。 嗯，还有呢，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刘斌说，你们都忘了男生经常说的那句著名的废话吗？ 他怎么说？ 多喝热水啊。 也是啊，这个但是其实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逻辑了，也不完全错，你 就确实有些问题多喝热水是真的可以解决。 对，但是你可以就教点其他的这种逻辑说法，但这个句话确实有点废啊，相对来说。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 CC 说，我先生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用说我说来开头，我说，这感觉是山东的朋友吗？ 口头禅。 对，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我说你看见我剃刀了吗？ 嗯， 我又不叫我说，你说就说吧，还加句我说， 这就跟说话前面加哎你知道吗？哎你猜怎么着是一样的啊。 我说， 高小仙的这段。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对，这是黄晓明老师的经典废话哈。 嗯， 用户1840呢，他说我们家大宝每天早起来的第一句话必然是一样的一句废话，妈，今天又要上学了吗？你以为呢？ 周末的时候也这么说吗？给孩子一点期盼好不好？ 对，毕小美说这句话，你看就教育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有车轱辘话来回说了哈。我跟你说，但凡你有点本事。你就不可能一点本事都没有。 让我想到了，但凡有几个菜也不至于喝成这样。 对，还有 这个不是废话，这个是有意思的。 对，还有一句，一般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 一 日不见 如 隔一天呀。 恍如一天， 那不然 大家怎么都这么有才华呢？大家平时说话的时候会说废话吗？你有听到周围的人经常说什么样的废话？来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 对，你们来好好的绞尽脑汁的去想废话，放新歌的事情来交给我们。来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以及 Jamie Miller 带来的 Running Out of the Roses。 In my mind, I just keep pretending it's a big ol' lie, big ol' lie, big ol' lie. Dancing on the table, city full of angels, dreams of diamonds and gold. All the different faces, ones I used to hate, I miss them now that they're gone. Oh my God, did we go too far? Did we waste it all? Like we're running out.Plastic cups, do we laugh enough? Looking back on us, now that everything is over. Oh my God, did we go too far? Did we waste it all? Like we're running out of roses. Plastic cups, do we laugh enough? Looking back on us, now that everything is over. On a night like this, all I know is what I should have said.In the life I've lived, all the things I wanna do again. When the silence sings, swear I'll never let a day go by, day go by, day go by. Dancing on the table, city full of angels, dreams of diamonds and gold. All the different faces, ones I used to hate, I miss them now that they're gone. Oh my God, did we go too far?Plastic cups, did we laugh enough? Looking back on us, Walker 以及呢 Jamie Miller 带来的 Running Out of the Roses 啊，这首歌曲呢当中你能够听到有浓浓的 Alan Walker 的味道，但我觉得他最近可能想把自己的风格也稍微改得多元化一点吧，不能总是给大家一种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urino 结束用音效打败音效， 用废话打败废话， 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 今天大家来跟我们提供废话，我们来给大家提供好听的歌曲啊。嗯、今天的两首英文歌都是新歌，而且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Alan Walker 啊，还有像刚刚 Ed Sheeran。哎、嗯，喜欢今天的歌单，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取到了。 哎，侯云雷呢说，开车的时候呢，坐在旁边不会开车的妈妈总会提醒你说，红灯了，该刹车了。 那有什么问题吗？ 红灯该刹车了呀。 对呀、啊，红灯就该刹 车。红灯本来不就应该刹车吗？但是我听到这个话的第一反应是，你们平常红灯都不刹车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不算废话，这个真的是提醒你啊。嗯、然后呢，多他提到了一点说，统计人数的时候呢，经常有人说没来的请举手，看看没人说人齐了，请问没来的怎么举手啊？ 原来我们有一个同学，当时我们老师呢过来以后，一看就是有两个同学。打扫卫生很认真嘛，上高中的时候是吧，说好你就是这个就是团委书记了来、 嗯、 他第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统计全班团员、 嗯、 他说全班啊咱们现在来统计一下，不是团员的请举手，自己高高的举了起来。 好尴尬啊。海源说让今天你们这话题闹的呀，我听谁说话我都得先想一想、 嗯、 他说的这句是不是废话。今天一早上晨会我都没有听进去。 咱们是让你听听别人说的废话，而不是让你就变成了这个废话甄别机、嗯、是吧，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说的是废话， 你觉得是废话就是废话，对吧，没关系啊。 特别像波波现在已经学会我们的套路了、 嗯、 哎呀今天早上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呀、嗯 是，他说呢 ，Dance Dragon 说他，因为他自己说嘛，售票员哈，一般来说有的时候说，来各位往两边走走，前后门下车，没人听。他说上一个、 嗯， 上不来，等下一个吧，仍然没有听。 挪一挪啊，大家挪一挪。 对， 付盈飞说，我每次问我老公想吃啥，我老公就说随便。我给他列出好多吃的，他又说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再问到底想吃啥，他又说都行。哎、 嗯、 呀，我是真的，我问了句废话呢，还是他回答了一堆废话呢？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随便那款雪糕 特别棒，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随便。 对， 他就来一款， 就是专治这些啊、 嗯。 特别我讨厌的是，有些人说随便是真的随便，就是你给他买什么他就吃什么。 嗯、 但有些人随便只是他一时没有想清楚他到底想吃什么、 嗯、 你给他列举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吃日料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去吃面，然后他也会说哎不太想吃，太顶了，哎呀有点热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你刚才的前两句就是在我脑海当中形成了魔音绕耳的效果。 嗯， 你说的是什么他就不吃什么，他是不是这是怎么倒过来的， 现场给你造了一段绕口令、 啊、 是吗？ 好吓人啊。查理普斯说，我跟你们说个秘诀啊，我一果农朋友说呢，结在树上的果子呢一般来说要摘这种光照充足的，他是说跟你一起摘的梨呢甜的，你是因为你有梨哦，是朋克庄那个事情、啊、 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你以为他说的是一段废话，殊不知人家是想要参与到我们这次朋克庄活动的。哎 我们今天说了半天就这一段不是废话。 啊，好的，好多小耳朵特别踊跃啊，记得发送梨园剧本杀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么在这个周五，哎，应该时间如果没有变化的话，那么鲸鱼郭鹏和大佐将会带我们的小耳朵们一起去玩。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好莱坞的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呢，确认引进了中国内地，但是档期现在还没有确定。这是007系列的第25部影片，也是丹尼尔·克雷格的最后一次饰演 James Bond 啊。 嗯，那这一次的电影已经确定了，10月8号在北美上映，9月30号在英国上映。我们还在等待着内地最后的定档档期。 哎、是，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曹轩宾带来的《追光》。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可以看到方向，在心的中央，感到明亮。4:30在人挤人的商场，12点的 KTV 就随便你唱。 终于和你这回家的路上，让我安心看着你睡去的脸庞。我爱你的想法总是充满想象，也爱着你的性格有一点豪放。当你喝醉酒爬满了我，我总是希望这条路变得更长。你像一个小孩，也许只想找一双宽厚安静的肩膀，若在背后有温柔的目光就不会慌张。我就是你的追光，你不远处的地方，你感觉失去希望，至少可以看到方向。我就是你的追光，放你在心的中央，有你闪光我才感到明亮。看着你想要去的前方，你不必担心，我一直在你身旁。就算没有动，就算没有动，至少你的倔强足够让我欣赏。可能我们都要走过孤独时光，才能听到心里面最强的声响。直到有一天，总会有一天，我发现我就是你唯一的太阳。你像一个小孩，也许只想找一双宽厚安静的肩膀，若在背后有温柔的目光就不会慌张。我就是你的追光，在你不远处的地方，当你感觉失去希望，至少可以看到方向。我就是你的追光，放你在心的中央，有你闪光我才感到明亮。我就是你的追光，你不远处的地方，当你感觉失去希望，至少可以看到方向。我就是你的追光，放你在心的中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车主注意，您有新消息，本月19至21日， 国华首饰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免工费换古法金。 8月15相聚国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跑步机的使用方法。利用跑步机进行锻炼的好处在于都能够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随时随地的进行跑步。当然跑步机虽好，但是也要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接下来我们要为你分享到的是跑步机上的跑步注意事项。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跑步的时候要不要饿着肚子跑。饿着肚子跑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脂，但这跟身体的损伤比起来根本就不值得去尝试。在跑步前的一个小时要注意水分以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保证身体有充足的能量去应对接下来的跑步。如果跑步期间出现了头晕的状况的话，要立即停止跑步，要开始好好的去休息一下了哈。毕竟去跑步去运动还要充分的去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不是吗？好了，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 Sam Pedro 带来的 Shine。 跑得再远也要看到太阳出现的地方。 Ooh, and I know it's been done before, but we're gonna do it better, have a mask and for more. This might not last, so let it soak in. If you don't want it to end, then you got to let it begin. Don't think about it, leave it all behind. Tonight the grass is greener.Chance with me, come along for the ride. Motivate your senses and simplify your mind. Simulate that feeling from another place and time. And we're gonna shine. We'll blaze a glory underneath the flashing lights. When the day becomes night. Celebrate that moment, cause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You're in control and it doesn't feel like anything else I've ever known. Can't let it pass me by, cause it makes me feel alive. When the day becomes night. No time to stop, gotta keep on moving. No consequences, concentrate on what you're doing. Just let it go and put the pedal down. You'll know the moment when we're breaking through the speed of soundBack out, keep your eyes on me. I keep looking at you. Now tell me what you see. Don't have to worry, cause I'm on your side. Just wait till the stars come out. When the day becomes the night, you'll get your senses and simplify your mind. Simulate that feeling from another place and time. And we're gonna shine. You'll blaze the glory underneath the flashing lights. When the day becomes the night.Celebrate that moment, cause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You're in control and it doesn't feel like anything else I've ever known. Can't let it pass me by, cause it makes me feel alive. When the day becomes the night, when the day becomes the night. 8:0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之后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的这段废话，大家听着有没有非常的熟悉？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今天早安音乐秀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先让大佐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就是、看看到底有多废话啊！ 哎呀，以身试水啊 ，PD、 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有人说、早安快跑就挺废话的， 嗯，我觉得没问题，说的挺对的。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废话文学哦，忘了说名字了。我呢是节目主持人，也是早秀的节目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大左，就是大右的反义词左右的左，大左啊。那什么是废话文学呢？废话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呢？说到废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废话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的感觉呢？好了，赶快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就是公众号早秀后花园，也可以叫做早安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一说，亦或者讨论一下，再或者辩论一下废话文学吧。 再听一遍，我依然很想叫一个叉车把大佐给叉出去、 说的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您看听到大佐这段话呢，我就想起了一句话，雪崩的时候后面应该是什么 没有一句废话是无辜的 啊，对，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呢，这个人说的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不崩的，这才是废话文学，知道吧？ 哎呀，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也可以叫做“早秀”的后花园，也是早音乐秀的。行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总之有 废话，全是 废话朝我们扔过来吧。 嗯，就是今天呢，你要是。故意去看废话这件事儿呢，你就会发现废话无处不在啊。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为了让大家来笑开怀一点点、啊、 哎，上班路上带来欢乐嘛。 是，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徐飞带来的《陪你笑开怀》。 错过了末班车，难免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三天没有吃饭，体重依然增加，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要它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不再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Yeah, my homie called and asked, have you heard the rumors? Uh-huh. Wait, what? Rumors? Uh-huh. Yeah, we the topic of the town. We might as well just own it now. It ain't no rumor. Uh-huh. No, it ain't no rumor. Yeah. They caught us hooking up all in my whip. Man, I need to tint that shit. Now your Sally's blowing up like... Tell me everything.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with you. Somebody knows, body knows. People talking, that's just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You know we let her keep them on they toes, on they toes. Yeah, let's start a rumor tonight. If they ain't talking, we ain't do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Let's start some.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I wanna start with some. You. With you. With you. I wanna start some rumors. Jake Miller 带来是 Rumors，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废话。 哎， 说的那些都是废话。 可能八点钟大家才刚刚开车出门啊，七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吐槽过 PD 的废话。PD 在节目当中最经常说的废话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一段。 是什么？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啊！们，待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七点到九点都是早安音乐秀，有什么就是欢迎回来和欢迎继续关注的。 那然后你准备说点啥呢？ 然后呢，就来看看大家。 你的然后又出现了。 好吧，来互相伤害吧啊！反正也是刚加回来没多久的好友嘛，且加且珍惜。 练习说了，就听你俩今天上节目啊，就能看得出来，微信确实沟通不了。 嗯、 那个微信不要就算了啊， 就上节目的时候做做样子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最近呢，网上很火的一个词儿叫做"废话文学"。 嗯， 当然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文学，而是指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在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哎一下子可能脑袋短路啊，或者说要给自己垫一些水词儿，然后呢才能反应过来的这些你自己平时注意不到的废话。 对，比如说啊，就是你前、 嗯、 我前脚刚走是吧？你以为后脚谁来了是吧？ 嗯， 我前脚刚走，后脚就跟上了。 那你这前脚走的还真的是挺艺术。 对，但凡你这话有点道理，也不至于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淼淼说，我儿子最近的口头语挺有意思的。 嗯， 听君一席话，白读十年书。是指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吗？ 确实是胜似一席话啊。然后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再下次啊。 对，你说的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问题。还有我叫毕小美提到的说，如果你吃饱了，那你就不饿了。 嗯， 我需要你说吗？ 不是，当时不是流行一句话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听过这个段子吧？ 嗯、 那人说，那结果那个人有一天不注意说错了，年轻人啊，不要太年轻。 长着长着就老了。用户8889SF 说，我老公有很多的废话，只要他开始说他的口头禅，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行了，不用听了，接下来肯定是废话。 嗯，小幸运说，就是一个人开车特别着急，哎，怎么办，马上迟到了，旁边人就悠悠的说，不要急，嗯，马上就迟到了。 嗯，还有仰望星空又提到了一个跟老师有关的，哎，你会发现老师真的很可爱啊。 嗯、 老师说，这个题你为什么不做， 然后我就回答说我不会做，老师说不会做你也要做哈、啊。 对， 你明白他们说的这个意思。 其实他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嗯， 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是吧、 时光慢些吧提到说我在微博评论看到了这段废话，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微博上有一些水军是拿钱帮人评论凑数的、所以他们打出来这个话吧就特别有意思。反正呢就是关于这个事儿，我简单说两句你明白就行。总而言之这个事儿呢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的呢大家也都看得到，可能你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不知道的你也不用去猜，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我想说的懂得都懂，不懂的我也不多解释，毕竟自己知道就好、你细品吧。 哎呀，这是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白读是您书， 胜似一席话呀！哎，太厉害了，这个废话文学，哎，但今天听完以后，觉得还有点可爱，有点好玩，对不对啊？ 好了，废话交给大家，好听的歌交给我们，来自朱竹爱的。 这句话我发明的怎么样？ 马来西亚的 Chamber， 马来西亚 Chamber。 哈密达什么？我是马来西亚的扎波。我明白 Kimchi 好吃哟，但我比较爱钱多。Kerala， 我只会昂摩华语马来哟，请别再说 me from 韩国。我是马来西亚的扎波。说安娘安娘哈西哟，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别再说坎萨哈密达什么，我是马来西亚的扎波。我比较爱钱多个 Robo， 我只会昂摩华语马来哟，请别再说 me from 韩国。我是马来西亚的 Double， 我的名字叫谢桥，안녕하세요。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靳东以及王丽坤、张志坚领衔主演的谍战大剧《无间》

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热行出喽！ 是不是因为周五晚上我把你给拉黑了，所以呢，今天周一就按捺不住，想要跟我玩早安热流行了？ 什么早安热流行？早安游乐场 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早安热流行的歌曲，不能跟早安游乐场混在一起了啊、 哎！ 上周五的这个玩法以后不能再尝试了，我已经用过了。 对啊，那就换一个呗，是吧？我下次可能把这个林俊杰的圣所直接搬到我们的早安热流行当中来。 你就把林俊杰的冷门歌曲放一放，我、不害怕。哎，如果说孙燕姿，我可能还有1到2首的盲点，那林俊杰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盲点 啊！你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这周我们就这么干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林俊杰呢，我们知道最近呢，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圣所》嘛，对不对哈？当然呢，《圣所》的巡回演唱会呢，其实对于林俊杰 JJ 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次呢，他历时了2年，巡回了43个城市，共66场次，与160万观众共同创造了《圣所》的人的独有的美好。所以这一次呢，他专门创作了一首单曲，叫做《裹着心的光》，来送给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哈。 是，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 JJ 心中最真挚的情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歌迷朋友们。 嗯， 其实因为这一次的圣所的巡回演唱会历时比较久，包括中间有经历疫情等等，到最后还有线上演唱会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所以也能通过这首专门为了演唱会而创作的歌曲，感受到 JJ 这2年心境的一个变化。 是，好了，这首歌曲的冷门歌曲我已经放出来了，周末就不能靠你了。我再挑一挑 JJ 有什么冷门歌曲可以靠你，好不好哈？ 没关系，我有小耳朵们帮忙。 他已经慌了， 已经开始瑟瑟发抖。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裹着心的光》。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无语后老淡，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壮胆，裹着心的光很暖，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过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心的光很响，说了也慌，他说孤单很好，今年创造不满，心里过着光的人，初衷 很想说了别慌，他说孤单很好，信念创造不凡，心里过着观点就像不安，誓言爱心不老，带那间梦探索远方，问那间念的梦有多大。 闪烁的人在哪里？ 我本来准备接一句话，结果 在这里。 在这里，这里，这里，这这，在这里啊！ 大家可能在开车路上听到会说，哎，这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吗？其实不是，因为刚说了，这是专门为演唱会这一次巡回了两年的这一次的圣俗的演唱会创作的歌。所以 JJ 特别别出心裁的把演唱会当中他跟歌迷打招呼，或者说最后结尾喊话的这些部分，作为其中的音乐元素吧，融入到了这首录音室版本的歌里。 我当时还在想 ，JJ 还真的挺会玩的哈，就是这样更坐实了他行走的 CD 的这样一个称呼。 对你听不出来他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李小金说裹着心的光这么温暖的歌曲听起来竟然想哭是咋回事。就是他歌曲当中 柔软的力量。 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那天说到了嘛，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也不太了解它的背景，但当时戳中你就 OK 了 啊音乐无国界，音乐打动人心。 哎，是了，说完音乐的事呢，我们再说说我们俩最近 玩到的事。废话的事是吗？ 废话的事一会儿再说。 接下来这个一点也不废话， 不废话， 这个啊，对，非常好玩。 对， 马上到中秋假期了，特别是遇到周末的时候，哎，初秋咱们北京这么美，带孩子去哪里玩呢？那么经常啊大家跟朋友推荐的就说京郊哪里哪里有个特别好的采摘园，那这次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兴庞各庄镇的贡树梨园。而且我们讲节目还会给大家提供奖品，就是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 3张啊。中秋假期呢，带上家人的孩子来这边去玩的话呢，去实际上非常好的啊，来到这个庞各庄镇的贡树梨园，穿越探秘吧，仅限9月19号、20号。 它不是有一个吧台叫穿越探秘吧？ 谁说吧台了？我没有说吧台，好吧？你这个废话说的。 穿越探秘吧啊！ 对对对， 带着大家一起去穿越探秘的，就是我。还有郭鹏，还有大佐， 那是个轻声、 啊。你以为是专门有一个类似于咖啡吧的地方？ 我以为那个剧本杀的吧叫穿越探秘吧，好吧？ 是指我和你还有大佐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穿越探秘的。 探秘吧，好了。 但是因为我们一组剧本杀的人员很有限嘛，我们大概只能带3到5位小耳朵一起去。但是呢，大家也可以预约，因为这一次的剧本杀是专门针对贡树梨园的这个采摘活动所设置的，挺有意思的。只有9月19号和20号2天开放。 对。 那么还有贡梨相送。大家现在在大麦网上去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就可以购票了，也可以拨打购票电话6100-45776100-4577。那么想要获取我们节目的门票和我们主持人一起去的话，现在发送一下梨园剧本杀这5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对，跟我们3个玩剧本杀。哎呀，就是演示 想不想去大兴庞各庄镇贡树梨园的穿越探秘吧啊？ 这有个探秘吧啊，为了演示穿越探秘吧的尴尬啊，这个我准备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冬雨哲的《等待》啊！就我先在那儿等你们，我在那个吧台等你们，好不好？你慢慢来哈。 没有吧？那就是个剧本杀、啊。 探秘吧。 我守候在你家的门外，整个晚上都不离开。回想你靠在我的胸怀，我要将感觉留到 every night。 坐在吵闹拥挤的人海，我想要好好感觉你的存在。望着遥远灰色的星海，一个人孤独的发呆，我依然还在等待，等待你会明白，一颗坚强的心在等你回来。风在吹，让它擦去我脸上的泪，不要以为我真的无所谓，我依然还在等待，等 真的不后悔。 的存在 yeah, 望着遥远灰色的星海，一个人孤独的发呆， 我依然还在等待，等待你会明白，一颗坚强的心在等你回来，风在吹，让它擦去我脸上的泪，不要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8:43，你们的废话又要回来了。今天呢，我们的是生命不止，生命不息，废话不止，对不对啊？ 今天我觉得说的最棒的一句废话就是"废话交给大家，好听的歌交给我们"。 对，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宗旨。但是我发现大家呢，废话自从交给大家以后，这废话是越来越多了啊。 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特别有意思啊。 嗯。 刚刚我不是念了一大堆嘛？什么，比如说关于这个事儿啊，简单说两句，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说、听的脑袋都要炸了，哎呀，真的，赶快来说两句特别好笑的。比如说刚刚有一位朋友啊，这是子琪，他提到说。你说废话吗？你讨厌废话吗？文松有一个小品，就开发一个投资项目，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打共享电话，是给没带手机的人准备的。 嗯， 就突然想到了这个梗。 你说这梗不就是跟那个刚才达文西一样，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手电嘛啊？我这手电呢，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遇到光 才会亮，嗯， 没有光绝对不亮。 嗯， 我说那黑暗怎么办呢？我就想到你有这个问题，我会带另外一个手电 照亮这个手电筒。 用户1981呢说，每天和保洁阿姨打招呼，保洁阿姨会说这么两句话：出去啊，回来啦。 嗯， 我回上班呢，扫地啊。 这有点太杠了。 也不是，就是他俩说的。就是他不就是每天都要干的事情，对不对啊？ 嗯，生如夏花提到了，开会的时候领导有一个本事，就是他可以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但是呢，你仔细思索一下，80%可能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变化的这种水词儿啊。而领导呢说但是这两个字之前的话，我总结出来了，基本上全是废话。什么你这个思路是对的，逻辑也是对的，图也不错，等等等等，巴拉巴拉，非常好。 但是 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听的重点了。

shot of Hennessy. I try so hard not to act like a dick when I'm around your friends. Mood swings up and down again. Hollywood Hills where we play pretend. No one happy but they're good at faking it. Pop up in the party, show face tonight. I don't really smoke but I need the vibe. She let it get high, she need the flights. Standing so high, swear she could fly. And just like that, you get set. Let's go home, girl, this party's so whack. Why you wanna be like someone else?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I can see you struggling, yeah. Promise you'll find love again, yeah. It will be alright, it'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Yeah. Try not to fall apart. You're perfect just the way you are. It wi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Charlie Puth， 这是今天我们早秀的这个，哎，最近的今天的感觉的歌手在开会哈，我们特别喜欢的歌手呢齐聚一堂，对吧？啊， 今天主要是听了太多废话，觉得今天的歌尤其的好听， 对，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所以索要歌单的人啊，现在我看后台超多，发送歌单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今日份的早秀歌单已经为您送上了。 嗯，听君一席话，不如听好歌啊， 是这个意思，没错啊。 今天呢，这个508059说这个当时呢，这个。原来呢某一个著名节目的 slogan， 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另外一个七日，第一次觉得特别高大上，后来细品全是废话呀，啊， 一个早熟另一个早熟。 对， 波波说了，今天公司里说话的人明显减少了，肯定是大家来的路上都听了早安音乐秀。 刚才呢又看到了一些著名记者对这个田径记者的采访啊，问到这个苏神苏炳添说，哎，你进了决赛准备怎么跑啊？ 那怎么跑啊？ 苏人说：“好好跑。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怎么说呢？可能刚入行的记者，他可能提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假设对方去做什么样的回答，所以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啼笑皆非。你让对方怎么答？比如还有之前的时候问那个史东鹏说：“哎，你拿了第二，高兴吗？”那我能怎么说？我不高兴。 有道理，但是他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问出来这个效果会让人觉得。 所以就是，其实你问之前，你要先预设一下对方是怎么答啊，你要给对方留一个答的空间，不能这句话就直接给问死在这儿了。 对，还有就是那个两头都不好弄嘛，比如像508059说，苹果的营养都有人说苹果的营养都在皮儿上，是不可丢弃的。 嗯， 但也有人说苹果皮上都是农药，不能吃啊。 嗯， 后来我想，那我到底是吃不吃呢？还是把它炫下去好了哈？ 这样吧，最后分享一个废话，就是欢乐咖啡时光提到的，提醒大家啊，每次频繁出现的你觉得不重要的话，还是虽然废话，但是还是有必要听一听的。 嗯， 比如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啊， 对， 股市有风险，请谨慎入市啊，这些一定得你吃了亏以后才能反应过来。 对， 其实不是废话， 或者说是北京音乐广播，稍后我们再回来。一会儿我们是真的会回来啊！ 一会儿呢是腾兵回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汽车改色以后会被交警查扣吗？贴膜以后会影响洗车吗？待会儿汽车音乐会会告诉你。 好了，那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废话，但最后一首歌曲呢，还是那句话，歌曲会比较好听一点哈。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新作，叫做《秋色》。那就在这样一首秋意浓浓的歌曲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这个夏天版的片花。非常倔强的又放了一版，但是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好了，明天同一时我们再见喽，拜拜。 长街几多族人，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